戒为无上菩提本。供稿人悟胜法师。惭愧后学悟胜在反复拜读《来佛三圣咏思集》一书和观看贤公和尚佛门榜样的光碟后，深深地感到贤公老和尚一生的示现真正贯彻了释迦牟尼佛的遗教，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是佛门至佳的典范，确实值得四众弟子们竭诚效仿和亲历学习。世尊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明确指出，戒律是我们一生学佛成佛的根基，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若能具足持净戒，一切如来所赞叹。十方三世诸佛，无不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纵观三藏十二部经典，哪一部经论没有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呢？佛的说法和做法都是在提醒我们学人应当重视戒律，学习戒律，延迟戒律。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抄随戒事项篇第十四有说道，毗尼藏者佛法受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毗尼翻成中文是善智律的意思，毗尼藏是三藏之一的律藏。上弘下赞律师在《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上篇戒律门告诉我们，防非止恶是戒，处理决断戒条的轻重和开遮持犯是属于律。作为出家人，至少要落实沙弥十戒，从不杀生到不捉持生相金银宝物这十条戒，是三乘圣人修行成佛所必须要走的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出离轮回的阶梯，是证得涅槃的门户。我们在贤公和尚佛门榜样的光碟中看到，贤公长老的尊堂从小开始吃素并持之以恒，直到1957年以86岁的高龄念佛自在往生。贤公长老自幼耳濡目染，在菩萨母亲的熏陶下发心出家，且终身如素，绝非偶然，实是必然。即便是在最艰难的非常时期，贤公也慈悲依然，坚持不食众生肉，所吃的都是肉边菜。不仅如此，老和尚还时常主持放生仪式，救拔了众多的生灵。慈心不杀这条戒，贤公长老做的是如理如法。一位张居士曾经至诚地供养了贤公长老一枚戒指，老和尚即刻欢喜地把戒指戴在手上。等张居士一离开，他马上就取下戒指交给了其他居士。老和尚的这种做法完全遵循了世尊教导出家人的不捉持生相金银宝物这条戒。释迦牟尼佛当年规定，出家众只接受信徒的四事供养，也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就是教导我们，出家人不可以拥有任何金银财宝之物。为什么出家人不能拥有这些财产呢？因为它会增长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心，所以它能妨碍败坏我们修行的道业。贪是投生鬼道之根，爱是生死轮回之本。 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的教学目的，就其根本，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彻底断绝舍生受生。因此，佛陀严格规定出家众，一定要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佛要求弟子们通通做到这点，当然佛自己也先做到了。透过世尊不接触金银财宝的举动，我们看到的是佛世尊的清净无染，以及演绎到极致的高风亮节。我们凡夫一旦触摸到钱财，不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积蓄它、占有它、控制它的强烈欲望，还会被它慢慢的侵蚀，染污我们本自具有的清净。随之而来的便是摧毁我们高尚的德行。佛制定的戒律里面明文规定，出家人不得持有任何财宝，凡是信众供养的财物，法师都应即刻转交寺院常住。贤公长老从来不积蓄钱财，信众供养的红包他都拿去印经和放生，从未拿来自己享用。净宗第八祖莲池大师在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下篇威仪门教导我们，威仪是指有威可畏，有仪可敬。由于出家人能延迟境界，他的种种犯行也都圆满具足。因为出家众具备堂堂的僧相，威严的众德，故令人可畏，并且出家人的一举一止都合乎法则，行于外的仪表温和肃静端正，因此才令人可敬。佛门的这些威仪不但成就了出家人的道品，并且也是一切人天的师表。真正发心修道的出家人，是内怀师子之德，外现相王之威，不但人天赞扬侍奉，神龙护法也由衷的亲服。佛在华严经上讲，具足受持威仪教法，能令三宝不断是也。莲池大师编辑的沙弥律仪要略一共有24门威仪，这些威仪不仅是所有沙弥每天应当遵守的规则，也是出家人出离生死轮回的第一个台阶。我们从光碟里面可以学习到贤公长老哪些令人仰叹的威仪呢？老和尚一生没有做过精忏佛事，毕生修学的法门仅仅一句阿弥陀佛而已。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老和尚老老实实地念了足足92年，并且欲知实质，身无病苦，自在往生。平常老和尚除了劝大家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之外，从不传授其他修行方法。在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下篇第八威仪门，世尊教导出家众不得简应付道场经习学。经忏是如来无上法宝，我们认真的受持一句一记，可以灭除自己的罪业，增长自己的福德，永为菩提种子。如果利用法宝来谋取世间的财力，那是极为可悲可痛的事情。假如有在家大德来到寺院请求法师读经，目的是要想获得福德，回向给阳上或者已经往生的家亲眷属， 佛只允许比丘为他们读诵寄诵咒愿，最多为他们背诵一部经典就可以了。这样做足以利益对方，所以佛门绝对没有所谓应付之事，更不会把诵经念佛当作事业生意来做。在光碟中，我们看到在2011年7月23日，贤公长老和往常一样，顶着烈日在玉米地除草。到了下午3点钟，老和尚太累了，就在塔院的大门楼下喝水休息。只见老和尚右手枕头，左手放在腿上，整个身体右斜而卧。这种睡卧的姿势与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下篇第14威仪门完全相应。佛陀规定出家众躺下来休息时必须保持右斜卧，这种卧法称为吉祥睡。出家人不可以仰卧、俯卧或者左斜卧。睡卧时，我们应当先安放一个枕头或者屈弓为枕，不可以把头直接贴在席子上。仰卧是阿修罗的卧法，俯卧是恶鬼的卧法，左斜卧是贪欲人的卧法。出家的沙门应该效仿狮子王的卧法，也就是右斜卧。这种睡卧的好处会使我们身无掉乱，不失正念，睡得也不沉，更不会做噩梦。所以右斜卧被称为吉祥睡。细观贤公长老生平传记的光碟，让悟圣感慨万千，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在当今浊恶到极处的时代，还能看到一位112岁的高僧大德现身说法，为我们真实的示现延迟境界，老实念佛。老和尚教导我们学佛成佛的诀窍，就是要老实听话真干。佛的遗训，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他圆满地做到了。贤公长老不识字，没有读过戒经，也没有听过律学讲座，却能严守律仪，让我们后学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宿世累积的深厚善根、福德和因缘。对于师父上传下界长老的开示，贤公老和尚没有一丝毫怀疑，完全照做，是一个真正可以承传大法的根器。正因为贤公长老知道延迟戒律能助他早日成就念佛三昧，所以对佛门的规矩丝毫都不敢马虎，举手投足间都表现出他十分的诚心和十足的敬意。佛在华严经上说，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身为佛门弟子，不论出家法师或者在家居士，进入佛门的一件大事便是受戒，而佛教徒的本分更是以持戒二字作为准则。佛遗教经记载了释迦牟尼佛的一段教诲，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真净波罗提木叉，如暗欲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波罗提木叉是戒律的三种名称之一，翻成中文是别谢脱、处处谢脱、随顺谢脱。 从世尊的开示当中，我们知道佛弟子如果能够以戒为师，并且持戒清净，佛法就能长久住世。如今广为流通的波戒机是由台湾普里正觉精舍的住持上果夏青律师、副住持上天夏音律师录制的。这两位律宗大德宣说的戒学讲座专辑，包括《出家戒学篇》和《在家戒学篇》，对于发心研学戒律和威仪的四众同修来说，是极大的福音。只要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学习，肯定受益良多。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佛家在传授三坛大戒时，经常会念起这样一首传统诗偈：戒为菩提本，律德南山宗，清净三世业，得成贤圣僧。佛陀临终一教，自然意义重大，我辈必须铭心刻骨，须臾不敢有忘。无佛住世，戒律便是佛子唯一可依赖者。戒律在，则佛法在；戒律亡，则佛法亡。然当今时值末法，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多有无知狂徒借古德禅语贬低戒律，蛊惑人心者。永嘉禅师正道歌的确有云：大象不游于兔径，大物不拘于小节。然我辈当扪心自问，我自身是否业已大悟？假如没有，还是谨慎为妙，效法豪侠终不如学做老实人。古德曾道：圣人未就时弊而生，贤公老和尚乃大悟之圣者，然而为我们表演的却是从始至终延迟戒律，其中岂无深意吗？2012年春，墨学陪同几位学友一起到来佛寺去，贤公老和尚正在疗房坐着缝衣服，墨学径直进去要给他老顶礼。老和尚拦着我问：拜佛了没有？我说：还没有。老和尚指着地上的蒲团说：你先拜佛。我于是就把蒲团挪到老和尚疗房的佛像前顶礼三拜。老和尚看着我拜完站定之后，笑津津地说：我教过你咋样拜佛，你还是没学会呀。拜佛要像蛤蟆，脊背要放平。我赶忙给老和尚鞠躬，向老和尚保证说：我记住了，以后拜佛一定达到标准。老和尚连声说：好，好。然后又故意给我解释说：蛤蟆就是青蛙呀，逗得我们大笑不止。看到悟胜法师的文稿，墨学非常感动，所以才班门弄斧，不顾自身浅陋，妄自对戒律议论了一番。墨学收录此文时，曾对文字重新整理，然后祈请悟胜法师鉴定。法师不但欣然接受，且对文稿又进行一番更加精细周密的修改，其磊落胸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实在令墨学感佩非常。尊敬的师父上人曾对此文点评说：听了悟胜法师的学习报告， 我想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欢喜，说明海贤老和尚一生的表法，这种辛苦是值得的。能让许许多多迷失方向的这些佛子们终于觉悟了，回头了。回头是岸，要真正回头。所以我劝导大家，喜欢读经的读这个小册子，不喜欢读经的看光碟，一天要三遍，一年为期。为什么一千遍？古人教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现。一年的时间，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就把基础扎稳了，根扎下去了。这是什么根？必定得生净土的根。凭什么你能往生？就凭这一年，这个根就决定得生净土。这是刚刚开端就有这么好的反应，继续不断下去，这种善根福德会越越增长。